咁只係喺 Patreon 裏邊嘅有得聽嘅啫。咁另外一個就會推出嘅就係一個我喺咁多年啊，唔同世界各地裏邊嘅所搜集翻嚟嘅物件。嗱，呢個好有趣，係我個人嘅一個旅遊嘅物件。咁每一件物件背後嘅故仔係咩意思咧？咁樣，咁亦都會咧喺呢個城寨嘅 Patreon 嗰度推出。咁就大家可以快啲去加入。咁咧分為三個 tier 嘅，$10、$20、$30美金。咁咧每個月就係有新嘅節目啦，亦都係有咧好多我自己一啲嘅興趣嘅同大家介紹同埋分享。咁將來疫症過咗之後咧，亦都會有一啲嘅聚會。同唔同 tier 嘅朋友嘅聚會，咁所以大家希望可以啱啱就我哋上個禮拜六咧就去到11111，咁我就發咗個 post 叫做各位觀眾五條煙咁樣，因為好多人咧就即係感激大家嘅支持啦。其實咁啊，另外咧就我哋城寨嘅綠水新一版咧就翻咗嚟啦。我哋喺過去嗰幾個月咧一路咧就喺澳洲咧。就運呢個嘅醫院用嘅澳洲綠水過嚟，係發售。咁然後咧就因為大家見到又有新嘅本地感染個案，咁我相信大家都又再即係嗰個警鐘啊，又再響起上嚟。咁如果你用完嘅話咧，因為都好抵用嘅，其實一支咧就可以開稀釋20份之後咧，咁就係攞嚟咧，特別係而家因為好潮濕嘅空氣咧，就好多會發霉啊。咁咧就亦都係幫啲動物去沖涼啊，有貓有狗啊咁樣，咁可以幫佢哋沖涼，咁係令到嗰個嘅家居環境嗰、那個，起碼嗰、那個即係清潔消毒啊等等做好啲啦。咁另外咧就係咖啡豆咧，上個禮拜六咧就終於又再復活啦。咁我哋每個禮拜咧，我哋就只會做75包嘅啫。咁因為咧嗰、那個機場嗰個咖啡豆咧，佢嘅享用期大約一個月，最佳嘅享用期。咁如果我哋即係好似出邊嘅好企業化經營咧，就係、一開機一 rose 咁就梗係30、50 kilo、100 kilo咁樣，咁一做就200包、300包、400包咁樣。咁所以我哋就係少量，每一次只係做75包。咁你今日有啲朋友已經上嚟啦，咁就仲有嘅。聽日後日，我諗到星期五咁就差唔多噶啦。每個禮拜大約都係咁上下。咁另外你可以 PM 我哋。用 FPS 過數，我哋就會用速遞去送俾你嘅。咁呢個就係另外一個簡單啲嘅方法，就係、買咖啡豆嘅方法。咁啊嗱，講完呢啲收入之後咧，咁就要翻翻嚟講呢個正題啦。就係1972年中美體制係咩意思咧？咁樣同香港嘅過渡期後過渡期嘅穩定政治秩序有咩關係？而到而家呢個1972年嘅體制終結，亦都係咩意思咧？咁樣嗱，我頭先講過就係咧。在2003年的國家安全立法失敗，到梁振英的雨傘運動之後，中共的措施都是什麼呢？都是呢改弦更張，用一個溫和的面孔新買版，找一班新買版出來，一方面就不會高調復仇，也都不會再刺激這個的國際 的外國在香港的利益等等，那就是用一個所謂的明修斬道、暗度陳倉的方式。所以我就說在江澤民年代主管香港事務的，無論是廖輝好或者曾慶紅這班人，事實上他們的政治手段是很不同的，即我不識分哪個高哪個低，即跟習近平這班人。但以前廖輝年代，即由姬鵬飛一路廖輝一路到這個的曾慶紅主管香港事務的最高級國家副主席，都是那個政治手腕是靈活很多，身段遠很多。他2003年做不到，做不成，搞到50萬人上街。好了，老董換了老董，然後換個香港人接受的曾蔭權上去，換取一段比較平靜的政治的時間，然後營造一個比較好的氣氛，也都有當時的中美關係的考慮。其實因為很明顯這個中美關係的改變，我覺得是 fundamentally 改變了大陸對香港的處理方式，不是街頭的示威者。我覺得我不是說跟他們政治上開脫，而是我覺得他們根本上中共的國家安全部的人、解放軍情報人員在香港多的是，周街都是。我覺得在雨傘運動的時候也是，還有國家網絡信息辦公室的負責人老偉都在香港。 他怎會不知道那些運動的性質，那些的火魔法師好，裝修好，背後是什麼呢？個性質是什麼呢？是不是有東特厥斯坦甚至 CIA 在背後呢？當然不會啦，當然不會啦，是不是？他知道個性質是什麼的，但是問題就是他怎樣要去將這件事去包裝推出來呢？他就一定好像新疆那樣用一個叫做恐怖主義的一個這樣的包裝，令到國際社會收聲嘛。但是背後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呢？令到為什麼不用回當年03年或者2014年那種的處理方法呢？是換人呢？現在他不選擇換人，其實他可以換走林鄭月娥，換一個溫和一點的張建宗也好，胡蘇貞也好，曾鈺成也好，上去然後又回去以前那條方法那條方的，但今次不用了，今次是夾住這個喪屍，政治喪屍林鄭月娥，將所有噁心的事情做，做到盡做到絕為止，然後棄如敝屣。你看到的今天陳茂波的淚光，我想不是因為燈光，是因為感懷身世，其實是自己大佬兩頭不到岸，叫做床板夾什麼什麼。為什麼去美國又不行？你以為美國制裁只是喂大佬，為什麼人們那麼幼稚的以為葉劉說去不到美國？喂大佬，你在香港美資銀行都開不到戶口啊，我想。跟住仲有眼睛五國咧，即係英美澳紐，大佬點搞啊？加拿大差唔多囊括曬所有呢啲香港高官嘅仔女，將來佢哋嘅喺外地嘅生活同埋外地嘅樓宇啦，邱騰華啲樓喺倫敦嘅喎，其實係嘛？好啦，而家呢啲債人其實全部都冇運行噶啦，制裁嘅可能被制裁，下一屆亦都唔輪到佢哋，下一屆就係蔡若蓮、何啟明。徐英偉逐步逐步上緊去嘅啦，其實你見到何啟明今日離身啦，勞福局副局長，即係咩啊？咪即係呢啲所謂羅志光呢啲玩 Q 完咯？點解啊？因為唔需要中間派啦嘛，而家即係話湯渣華、狄志遠、葉劉淑儀、田北辰喺一日之間全部玩完嘅，其實係之後要咩啊？要根正苗紅嘅共產黨幹部管治香港。其實邊個都唔緊要啊，對佢嚟講都係一個 keeper 即係幫後邊嘅黑幫上去頂罪嗰啲導遊啫嘛。細個賣嗰啲老番、賣翻版 VCD、賣四仔嗰啲，咪全部都係上去頂罪嗰啲導遊咯。根本上唔係佢噶嗰檔嘢。好啦，而家就成個香港特區政府就 keeper 化，就變成一班咁嘅導遊，後邊掌權嘅就係駱惠寧呢班友啦。咁你揾何啟明咪上去取代咯，蔡若蓮就取代埋楊潤雄啦。呢啲咁嘅資深政務官，佢信你唔過啊？如果唔係點會揾曾國衛取代呢個聶德權啊？嗰、那個就喺武裝部隊裏邊培養出嚟嘅自己友嚟噶嘛，入境處啊嘛，因為由武官轉做文官啊嘛。嗰啲資深政務官全部靠邊站，泛民出身嘅更加全部靠邊站，全部都冇運行噶啦。話俾你聽，下一任政務司司長、律政司全部都係老咗嘅人，一定係。點解呢？以往我成日都話，我同阿 Anthony 主持呢個奪命撈鬆，就係用呢個陰謀啊嚟比喻呢個特區政府，就係減低呢個摩擦，即係呢個低俗喜劇裏邊阿杜汶澤所講嘅電影監製嘅角色啦。咁啊，香港政府過去都係咁樣，就將好女兩頭門，外邊外商。就可以借住呢個特區政府，好似仲有高度自治啊咁樣，就執執搏。嗱，美國佬其實喺呢兩年前都一路係咁嘅，因為1992年 US Hong Kong Policy Act 生效之後，你查翻下美國國務卿提交俾呢個 CECC 嘅報告啊，每年都係照本宣科行禮如儀嘅啫嘛，就話一國兩制冇受影響噶，係嘛？喂，大佬，我哋都知啦，點會冇受影響啫？2003年點會冇受衝擊啫？但係從來點解？因為後邊中美嘅關係最重要係又借呢個香港一國兩制啲台戲嚟過橋啦，所以佢就發揮咗一個陰謀嘅角色，就係減低摩擦啦。香港人又好似覺得有一種意淫呢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咁樣。實際上後邊由彭清華2004年開始，已經一路一路將建制派牢牢控制，已經唔係。程介南、陳婉嫻年代的建制派嚟噶啦，跟住陳克勤嗰啲，全部都係佢哋培育出嚟噶。然後跟住再控制埋特區政府裏邊嘅紀律部隊。好啦，而家收網，收網即係時機已經成熟。 所以呢個係一個過程嚟嘅，唔係一個突變，唔係因為有街頭抗爭，唔係因為成個反送中運動演變成為恐怖主義，絕對唔係嗰回事。我覺得，而因為佢覺得已經時機成熟，時機成熟係咩？係唔需要呢執陰謀嘅存在，而可以直接面對面喺香港問題裏邊直面同美國角力。呢一種認識嘅改變係咩咧？係源於過去呢兩年中美關係嘅徹底破裂。點解呢？我就話1972年嘅體制係乜嘢咧？1972年嘅體制，當時尼克遜訪華之後，就係建立呢個所謂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喺裏邊首先承認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地位，而放棄咗呢個台灣嘅中華民國，而同時跟住係咩咧？就係將台灣納入美國嘅戰略軍事防衛裏邊。所以1972年嘅體制係造成第一兩岸分裂，永久分裂。是中共承認，為了得到美國的承認，是換取什麼呢？是台灣成為美國的，在美國的控制和是軍事防禦體系下面。同時這個1972年的體制，就是中國開始聯美制蘇的時候，然後去到1979年進一步發展，鄧小平訪美之後攻打越南。我不知道前後的關係，究竟是打越南先還是訪美先？應該是打越南先。打越南就是什么呢？是懲罰这个親蘇的越南政權，就是立合中美合作的投名狀，然後發展这个中美關係，就承諾中國走向一個所謂市場經濟，以社會主義為主的市場經濟。这个就是1979年開始了，这个中美的一個戰略的合作關係，除了是對付蘇聯之外，當時中國、美國一路以嚟呢個1972年體制嘅基礎係咩咧？就係、是、基辛格、尼克遜呢班人所謂嘅一個叫做通過接觸、吸納，然後促成改變。我哋就係稱之為 engagement policy。engagement policy 就係成個72年體制嘅基礎，就係、是、將中國納入去實現呢個和平演變啊！用佢嘅講法叫和平演變。但實際上是 engagement，engage 佢，不要孤立佢，然後將佢慢慢拉入去自由貿易的體系裏面，拉入去呢個世界的組織裏面，然後等佢學識點樣去承擔一個大國的責任，而最終慢慢因為市場經濟的發展，出現中產階級資本家，而令到中共的政權由獨裁一黨專政走向一個軟性的威權體制，最終過渡到民主。咁呢個就係1979年的體制開始啦。而當時香港前途問題遇上的，由79年麥理浩訪華，當時鄧小平明確告訴麥理浩1997年收回主權。所以英方去當開始跟中共談判香港前途的時候，是遠早於1984年的，其實是1979年已經知道。好了，在知道之後，英方是沒有為他們撤出殖民地做任何的部署，然後就拿著三條不平等條約再去跟鄧小平談。鄧小平 call out 一夜不承認，如果能願提早收回，中英方就冇咗嗰個再談判落去嘅意志，結果就兵敗如山倒。當時就發生咗戴卓爾夫人喺人民大會堂撲低，然後港元幣值暴跌，跟住就開始咗呢個1983年喺呢個 Greenwood 嘅建議底下，就開始咗呢個所謂今日陳茂波所講的聯繫匯率。聯繫匯率一路令到香港的經濟穩定落嚟，背後不是因為聯繫匯率，我覺得更重要背後是因為中美之間這種在經濟上的互惠互利的合作關係。美國我不知道真定假，特別在民主黨的時代，是相信這個 engagement policy 是可以令到和平演變中國。所以即使去到1989年六四之後，當時美國用這個最惠國待遇來夾這個大陸 MFN 的問題 Most Favorite Nation， 在這個問題裏面，美方從來沒有想過認真地去用貿易戰的方式改善中國的人權，或者逼當時1989年之後脆弱到不得了的共產黨倒台。他仍然是相信 engagement 去改變他們，特別是這個老布殊派呢個國家安全顧問，我記得當時應該係史考克羅夫特訪問北京之後，鄧小平向佢拍心口保證， 中國繼續會走改革開放的路線，而美國就期望這條改革開放的路線是有助於建立一個的穩定的世界秩序，同時有利於美國的經濟發展。這個就是1972年體制一路一路的演變。所以去到79是一個轉折，去到89是一個轉折。79的轉折就是鄧小平的四個現代化復出之後，跟美國在軍事上建立一個密切的關係，懲罰越南，然後跟住大家就是攜手去發展的市場經濟，容許外國的資金進入這個中國大陸。然後去到89年的這個六四的天安門民主運動鎮壓之後，中美第二次確認這個72年的共識，但是第二次確認。香港的回1997年的主權移交之所以能夠順利過渡，很大程度上不是因為英國，英國是一個已經是沒落的帝國，是因為美國，是因為美國本身在維持中國的這個1972體制裏面，他仍然相信這個和平演變。所以在03年的時候，為什麼可以撤換董建華，這個絕對是因為中共仍然沒有足夠的底氣，甚至他需要美國的支持。這個韜光養晦這四個字，由鄧小平到江澤民奉為金科玉律的原因亦都是一樣，是因為他們根本沒有能力去挑戰美國在世界上的霸權。而每一次他們在香港採取更強的控制之後，失敗之後，香港人反抗之後，他就會作出戰略性的退卻。不是只是因為香港人反抗那麼簡單，而是後面因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03年那次很明顯了。如果你說那時候他瘋，為什麼不在那時候立國安法呢？但他縮了，縮完之後還要借了董建華下來，換曾蔭權上去，跟住雨傘運動之後，他就借了當時的戰狼梁振英下來的，換這個林鄭月娥上去。好了，但這個中美關係的徹底改變是什麼時候呢？2017年美國發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當時在報告裡面已經是中國是外交、經濟、國安和軍事 Four Pillars 四大支柱的主要威脅，但是這個報告書沒有講到 measures 是什麼，但是定了調了，定了調。跟著就是貿易戰，貿易戰裏面去到去年年底雙方簽訂這個貿易協議之後，當時大家估計就是中美休戰香港會不會有生路呢？但是其實雙方是就下一階段備戰，未有武漢肺炎。當時白宮就是發表了2020年就是發表了這個的對話的戰略方針，這個就是將2017年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SA 的一些 grand strategy 將它具體化。 很多人忽略了這個對華方針，白宮十幾頁的文件來的，其實是忽略了這個對華方針是什麼。但我現在大家講出來就知道中共為什麼會發動香港戰役。這份報告最重要是什麼？徹底否定自1972年以來的 engagement policy， 明確指出接觸吸納促使轉變的假設已經被證明是基本的錯誤，即是要打了。打又不只是軍事，其實很多方面，不過是將1972年的體制徹底否定。那你想想，香港受惠於72年一路以來到79年到89年之後中美一個穩定的關係而得到的利益，這個基礎假設已經不存在，其實已經不存在。中方不需要投鼠忌器，在香港問題裏面採取和緩的措施，它可以去到盡的原因，因為根本上這個基礎已經不存在。以前它不是給面英國佬，其實根本是中美之間的一個角力，只不過是在桌底角力，不是桌面角力。現在既然你否定1972的體制，這個就是桌面的角力了。 Engagement policy 一放棄，那下一取而代之的會是什麼呢？圍堵政策咯，即是說用當年對付蘇聯的方式咯。美國的戰略選擇，如果是戰略對手的話，即是競爭對手的話，就不是 engagement 的了， 又未去到熱戰，咁咪咩啊？冷戰式嘅圍堵咯。咁又所謂嘅島鏈啦，呢個一直牽涉到台灣同美國嘅軍事嘅合作嘅問題。所以我去年已經預測，好快美國會同台灣進行聯合軍演，就係咁樣。因為呢個就牽涉到成個圍堵政策，圍堵中共嘅政策，喺軍事上圍堵中共政策。咁呢個白宮呢一份嘅十六頁嘅呢個對華方針，佢列出喺四大項，頭先所講外交、經濟、國安、軍事四大支柱裏邊嘅 measures 係啲乜嘢？包括咩？領導國際抵制同埋對抗中國嘅惡意行為，包括針對新疆問題，推動宗教自由同埋人權，反對中國利用美國科技搞高科技極端主義，仲有支持香港人權民主，推廣在印太進行呢個叫 Blue Dot Network 藍點網絡計劃，對抗一帶一路。跟住仲有進一步建立同台灣嘅實質關係。嗱，我就係話呢個無可避免，香港同台灣根本就會成為下一階段中美角力嘅新戰場。中共喺香港進行國安立法，就係化被動為主動。化被動為主動就係我先就增加我嘅籌碼人質先，先控訴嗰十五個人，黎智英、吳凱儀、李柱銘等等呢啲，李卓人、何俊仁等等。梁振英嘅講法就係話：你以為你外國老細睇住你啊？咁你睇佢之後所發表嘅呢個戰狼式嘅網誌，你睇得出嗰個中共嘅考慮係啲乜嘢？好啦，然後跟住就係嚟到呢個嘅香港嘅戰役啦。如果你要化被動為主動，你就要搶先去將呢個戰役啟動，殺其措手不及。好多人話我上個禮拜五對呢個美國嘅戰略嘅制裁措施太過即係負面，太過悲觀。我想分析俾大家睇，其實蓬佩奧押後呢個國務院提交俾Congress Executive Committee on China 嘅報告書咧，係應該我未冇記錯，應該係四月宣布嘅，即係話佢已經知道中共係會處理國家安全立法，美國係知道的。但係點解特朗普出嚟講嘅仍然只係啲原則性嘅嘢，係冇 measures 咧，冇具體措施嘅喎？呢、這個唔係佢唔係同我哋同日知嘅喎，美國係早知嘅喎，呢樣嘢係。如果唔係佢唔會押後，蓬佩奧唔會出嚟押後嗰個報告書嘅喎，因為睇埋你點講先咁樣啊嘛。好啦，我就係話今日陳茂波嘅見記者可圈可點係咩？佢係講其實佢話呢個中美角力對香港係機遇嚟㗎。點解啊？因為嗰啲中資企業喺美國上市嘅，而家翻翻嚟香港上啊咁樣。嗱，佢就點出咗我上個禮拜五所講嘅一個好關鍵嘅問題。如果中美係全面角力嘅話，美國要制衡中國係不能夠冇任何嘅損傷，我覺得等於第一階段貿易戰一樣。第一階段貿易戰裏面，美國嘅企業包括農業州份一定係受影響嘅，其實即係話喺第二階段而家呢個香港戰役裏面，以香港戰役同台灣為主要角力戰場嗰陣時候。在香港戰役裏面，台灣就是軍事的，我覺得。但是現在香港就是什麼呢？就是用這個國家安全立法來作為這個角力。你怎可能無痛底下去令到中共會退卻呢？這個是不可能的。即是好像如果黎智英所說，不要損害美商的美國商人的利益，美國在香港的利益的時候，那就真的叫埋手了。因為好簡單，你可以公布制裁嗰啲官員嘅名單嘅，其實，但係中共係唔會理你嘅，其實，你咪公布制裁新疆官員嗰啲名單咯。呢個係唔痛啊嘛，因為佢唔需要付出任何嘅代價噶嘛，其實係。你要佢付出代價係咩咧？呢個一定牽涉到喺獨立關稅地位同埋戰略出入口、戰略物資出入口管制以外嘅金融戰爭。所以我話美國係咪有冇呢個 preparation 去同中共打呢個金融戰爭咧？金融戰爭有冇度過咧？有嘅，其實美國當年對付呢個德國、西德、對付日本係一模一樣嘅，其實貨幣戰爭啦。金融戰裏邊，如果好似陳茂波所講， 中美炮火连天，而中国的在美国上市企业可以仍然完全不受任何损伤撤退来香港，继续在国际集资。咁其实对中共嚟讲，胜负已分噶咯。你问我，我一方面阉割咗香港人嘅自由，将佢新加坡化，同时我又维持到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帮中国企业喺国际市场集资，国际资本仍然继续，佢唔去美国纽约啫嘛，佢嚟香港港交所啫嘛，系嘛 ？J.P. Morgan 系嘛 ？Credit Suisse 呢啲系会继续帮佢哋做 roadshow。繼續去找美國那些 pension 去做 cornerstone 的 investor 的時候，其實有什麼分別呢？只不過是 JP Morgan 紐約做還是 JP Morgan 香港做而已。賺得多錢的是這些大陸的富二代、官二代在 JP Morgan 上班的投資銀行家而已，是沒有分別的。這樣的話，我就很懷疑究竟這樣的反制措施有沒有效呢？當然有很多人說，美國佬有很多棋盤的，捉緊很大盤棋的，這樣，那我就當然拭目以待，看看他可以出些什麼措施了。我覺得如果京東、網易、V-Doctor 三大這個民企在香港第二上市集資過千億港元成功的話，那我想問，對中共來說，我為什麼我會退讓呢？我退什麼讓呢？喂，美國都已經幫我回來集資了。因为为什么？因为那些企业集资的对象不是香港人，不是大陆资金啊。对不住，如果不是他在深圳上，他在上海上，在香港上是集什么？是集美金啊嘛。好了，千几亿港纸，是吧？即是成百亿美金，成百亿美金的集资额，可以在中美这种炮火连天的情况底下在香港完成的话，那这个就看得出，我觉得究竟 Donald Trump 这个政府，这个政权在中美角力里面还有什么牌可以打呢？我不是说怀疑美国人在对香港的支持，而我只不过是想究竟他还有什么 policy option， 有什么可以是战略的选项可以跟美国佬跟中国打呢？如果是以不損害美商在香港利益的話，那實際上沒什麼好打的，因為美商在香港最大的利益不在於出入口，不在於 manufacturing， 其實是在於金融業。如果落了這條底線的話，那中方會 offer 些什麼給美國呢？我覺得很快公佈的了，其實我覺得，因為人大已經加了一句什麼盡速了嘛。这个就是澳门模式，根本一路预咗就是澳门模式，从来没想过找国安过来香港執法。澳门模式就是说由司警本身下面 set up 一个国家安全的 branch， 然后 attach 在司警那里，就由他们去執法。好了，下面就有分国家安全情报处、国家安全行动处、国家安全政策宣传处等等 blah blah， 下面上面有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是澳门的保安局长、澳门的这个行政長官、澳門的海關關長 click clack 加埋一齊，呢個就是澳門模式。第三步審訊，即係話會唔會押翻大陸審？邊度會啊？我覺得香港審、華人法官審。澳門模式就係唔准外籍法官參與。呢個陳萬琪已經講咗出嚟嘅啦，其實已經係。咁即係話嗱，擺喺台底攞上嚟。要不要中美国的反制措施？如果只是限于撤销这个独立关税地位，然后跟着战略物资出入口管制，这两样的话，我觉得是绝对不够了，力度是绝对不够，因为根本他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嘛。好了，再启动香港人权及民主法，將李家超、將呢個林鄭月娥、陳茂波，全成個特區政府列曬落去啦。對中共嚟講，其實 no big deal。坦白講，就算擁佢哋去死，有乜問題啫？喂，大佬，嗰啲氣卒嚟嘅啦，大佬完咗呢個國家安全法之後，氣卒嚟嘅啦，嗰班友，全香港人唾罵你，叫佢仲繼續做落去，佢洗個牌揾唐英年上去都得啦。其實係到時候就大家繼續玩，冇事請幾個班曬喺度喺門口睇場啫。冇事嘅，你只要唔出貓， 唔出蛊惑，唔出千，就唔会单拖鞋揼手指噶啦。就咁咁啫嘛，我觉得系嘛。到时佢揾个可观，揾个美少女做可观都得，揾个唐英年上去做可观得，和颜悦色，诶、哎，继续嚟赌，继续嚟赌，又有乜所谓呢？系嘛，因为你继续嗰啲美国嘅搭马仔又会继续去美国带啲赌客嚟赌啊嘛。搭马仔咪就系 J.P. Morgan 咯。是吗？他继续去美国找赌客来赌的嘛。好了，你说如果扩大那个制裁，除了美国的科技企业不可以用美国科技企业去推动中国，用美国的科技推动中国的数码独裁监控之外，那你现在新疆是那些企业上不到啦，这个是啦。那就是说其他可以了噃。所以这个就距离一个全面的一个制裁相当远。美國的戰略考慮亦都係需要有一個回旋的空間。呢個回旋空間一來，美國自己亦都係選舉期；第二，呢個民主黨的拜登基本上亦都係一個，即係我對於民主黨人去處理美中關係咧不存寄望，完全不存寄望。佢哋係默克爾主義，默克爾主義係咩咧？就係呢個德國總理。他會接收幾件民運人士嚟做贖罪券，然後去 justify 佢哋以務實商業利益掛帥處理中德關係、處理中美關係。民主黨人就係咁噶啦，即係話咧，呢啲叫做左膠嘅精神勝利法，係嘛？你叫佢收件留下 ，OK fine 冇問題，廖亦武去德國冇問題，係嘛？做到足。但在實際的外交利益裏面，斗領都不會蝕，還要 leverage 你中美貿易戰，他大做生意，德國企業就這麼簡單了。所以你看到歐盟裏面出聲的反而是意大利，是吧？傳統裏面不是歐盟的強國，歐盟的強國其實是德國、法國，法國都比不上德國。在歐盟最有影響力的是德國。但你想想，由宋中開始，由雨傘運動一路開始，歐盟目睹住香港咁樣嘅情況，有冇喺中對中國問題喺中國向中國作出最大嘅呢個政治嘅壓力，去確保香港嘅一國兩制？而家唔係同你講咩香港獨立呢啲咁嘅嘢，而係叫你安拿翻一國兩制嘅嘢，係嘛？德國外長問中國呢個符唔符合基本法？呢個叫白痴兼低能，我一句答咗你，符合基本法，完啦，係嘛？所以我就話，我要好多時要同大家講，就係千祈唔好頭腦發熱。對於西方喺處理香港問題裏邊，過去由1984年開始，你目睹英國喺當時呢個戴卓爾夫人身邊嘅一班中國通 Percy Craddock 何為香港嘅尤德、魏奕迅，包括麥理浩，全部都係中國通。識講普通話，識睇中文，係咪？佢哋以為好理解中國，佢哋以為中國一路會變好，以為中國嘅文明係一路世界源遠流長，係要值得支持同埋同情佢哋過去受嘅苦難，覺得西方嘅帝國主義侵略對佢哋嚟講係一種屈辱，佢哋今日所有嘅行為本身背後都有一種嘅屈辱説辭，係值得諒解。我話俾你聽，呢全部都係廢話。中國共產黨是最沒有民族主義的，為什麼？因為它是蘇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支，這些分支本身就是國際主義，它到需要的時候它會拿回民族主義出來說。所以為什麼毛澤東會多謝皇軍呢？這個絕對可以理解的，因為對它來說，工人毛祖國馬克思主義其實為什麼會這麼強調什麼中華民族呢？是不需要的，我階級奪權嘛，唔係咯，所以佢多謝皇軍呢個絕對可以理解嘅。只不過今時今日89年之後，中國意識形態真空崩潰，所以佢要攞個民族主義出嚟去遮 Q 住自己屌屌揈啫嘛。但係中國通最大問題，我喺節目都講過，呢、這個就係當時轟動一時嘅法國間諜案，法國外交官竟然娶咗一個男人做老婆。他以為自己，他不是同性戀的那個人，他以為自己娶了一個女人，生埋仔添，然後那個人原來是刺探呢個外交的情報間諜。 這個就是蝴蝶君的故事。你背後那種 complex 是什麼呢？就是這些中國通本身很仰慕中國文化，麥理浩全部都是什麼 Oxford Balliol College 讀 History 出身，全部都受 Edgar Snow 的 Red Star Over China 影響，成日都以為中共是民族主義者。而家終於美國在2017年確認這個 Engagement Policy 徹底破產，徹底破產，已經證明是破產，他不是說預計，是證明是破產。而中共就是扮矮仔扮了這麼多年，由1979年開始韜光養晦，到現在終於揭開他的外衣，就是一個族母對外擴張，經常以說恥式民族主義的狂熱民粹政權。好啦，好清楚啦，而家好啦，香港過去就是這種這樣的一國兩制的一台戲，中美之間的一種一團矛盾的情況下面，又維持一個戰略合作，因為共同的利益更大，而是這樣底下去保持住1997年之後一種很脆弱的一種平衡，而這個平衡是因為中美關係這個基礎改變而徹底打破。但是究竟美國的朝野在這個打破之後有沒有認識得到他們失去了香港的後果會是怎樣？我相信到現在都未認識到這件事。而香港人有沒有認識到過去那幾十年來香港在政治上的動盪，為什麼每一次都未去到傷害自己筋骨，未去到整個所謂的一個最極端的情況出現呢？每一次為什麼中共都會懸崖勒馬呢？無論是2003年也好，即使去到雨傘運動也好，為什麼跟今次這麼不同的呢？而我想告訴大家，就是因為背後那個最基礎的因素，就是1972年尼克遜確立的這種中美的之間的共同發展的關係已經消失，已經消失。中共是反客為主，採取主動先動香港，用香港動香港來去爭取主動，就是所謂香港戰役的這個來龍去脈。 What next? 跟住會怎樣呢？我覺得對於很多人來說，他仍然未 aware 到這個改變。我自己這樣看，我覺得就算有沒有這個國家安全立法都好，中共正如我剛才第一部分所說，其實有沒有國家安全立法都好，你看到個趨勢是2012年以來習近平已經一路實際地去將一國兩制的理論基礎改變，變成授權論，然後由強勢公這班人去掟出這個授權論之後，然後就將那個一國兩制中國授予你幾多少你有幾多少這樣東西去偷換了這個概念之後，然後收回治權，這個是收回治權的起點來的，授權論來的。我所理解的一國兩制其實不是授權論，那是一個契約論來的。契約論的意思就是說，當時中英之間簽署一個聯合聲明，是確認當時香港其實已經擁有一個半自治的地位。香港的高度自治是1967年之後已經建立的了，其實。所以我經常都說香港的 sovereignty 次主權在英治時代是得到保障的，其實。我們不是英國的奧運代表團來的，我們是香港自己獨立身份的，雖然成績不好，是吧？我們自己本身是 WTO 的創辦成員，在世衛裡面我們自己是成員國。如果這些不是 sovereignty 是什麼？我想說好了，我們這個半自治的地位是確認在基本法裡面的，基本法重申一次的，基本法不是憑空想出來的，那些東西是 historically 地去追認回香港本當時在80年代已經有的一個國際地位。你要記住，不是一國先有一國才有兩制的，那樣東西本身已經 historically 地存在，是中國追認回在英治時代已經有的香港的地位，然後他承諾會進一步發展這個民主體制。當時是這樣，當時基本法是這樣的想法。這個不是就是先收回然後我再轉售給你，轉售多少沒有 guarantee， 你乖的我給多一點，即等於這樣，你去打工，你出了糧，所有老闆的錢出糧的錢轉了老爸戶口先，然後老爸戶口每個月撥多少錢給你，你乖一點呢， 可以買個 iPhone， 可以買個呢個 iWatch 嘅話咧，撥多五皮嘢俾你。哦，你曳啊！老豆叫你唔好拍拖，你去拍拖啊？得 cut 曬都得。呢、這個就係所謂轉授權力轉授論啦。而家去到個地步就係連特首嘅權力都係轉授嘅。咁即係話佢隨時可以收翻啦。然後跟住就佢有監督嘅權啊嘛，因為佢轉授啊嘛，佢咪監督住你咯。所有嘢都錯曬嘅，其實係。但好多時候根本大家冇辦法從法理裏面去追溯翻個歷史，從個理論方面去指出中國共產黨呢種嘅荒誕嘅情況，特別係向西方社會指出呢樣嘢，唔係守唔守法咁簡單，而佢將成個論述已經改變咗。呢個論述一改變嘅話，所有權力嘅行使就變成好似好合理咁樣，覺得係佢轉授俾你噶嘛，咁你做成點？即係等於好簡單，我請個 keeper 翻嚟幫我睇住呢檔嘢。咁佢做成做得唔好，我梗係要揾個監軍，揾個人去睇住佢噶啦。咁因為佢係 keeper 嚟嘅啫嘛。咁嘅意思就係咁啦。一國兩制，香港特別行政區嘅權力就係咁啦。咁如果呢個係一個轉授嘅權力，佢可以收翻。所以我就話1997年之前嗰13年係收回主權。1997年到2019年，其實係到2012年開始係收回治權。大家記住係收回治權。如果你咁嘅 horizon， 咁嘅拉開咁嘅歷史角度去睇嘅話，你就會知道呢個同2020年或者2019年年底發生嘅抗爭行動，基本上冇一個必然嘅關係。嗰、那個只不過係台面嘅理由嚟嘅啫，冇必然嘅關係。佢收回治權呢個行動遠早於2019年李大事件、中大圍攻事件，佢係早於喺咩啊？其實喺梁振英嗰陣時候已經開始。只不過一計不成，又生一計，雨傘運動出嚟，跟住就換咗呢個林鄭上去，由一個表面上香港人接受嘅人去執行呢個送中修例。咁送中修例踢爆咗啦，而中美關係亦都出現根本性改變啦。咁自然就係大家就見真章啦，咁樣見真章就唔需要再講咩禮貌，唔需要再關心國際社會對香港嘅睇法，甚至外資對香港嘅信心啦。點解呢？因為中共會直接俾利益外資，令到換取佢哋喺香港問題裏邊嘅合作。所以點解我話四大投行今年四月全部可以獨資經營喺內地 ？J.P. Morgan 已經收購咗佢本來嘅中方 partner 嘅所有股份，作價幾多少我唔知道。如果有聽眾可以話到俾我聽，呢、這個上海信託證券已經係俾 J.P. Morgan 收購咗。J.P. Morgan 而家係獨資喺大陸，可以經營呢個 asset management， 而呢個市場係$45 trillion， 45 trillion。你以為中共會愚蠢到係淨係同中同美國嘅外交角力咩？佢同時一路其實係咩？是將美國的金融資本一路納入去中國的市場裏面，去俾佢哋食大茶飯啊嘛，係俾佢哋食大茶飯。點解？因為佢幫中國帶緊外匯翻嚟啊嘛。只不過過一過香港呢個賭場，由香港呢個賭場旋轉門咁轉一轉啫嘛。成個玩法就係咁啦。所以你問他，他有信心將香港新加坡化的，我覺得是。他不怕香港深圳化，他只是想香港新加坡化，我覺得。商業上面行回你那套普通法，政治的事總之你沒有權審。即是等於新加坡的終審法院一樣，一處理到誹謗李光耀的就識做，就這麼簡單而已嘛。其他事仲裁好什麼都好，跟回你那套又如何呢？是吧？跟回你那個普通法又如何呢？他不需要在那裡去堆個洞出來，因為他堆個洞出來是損害自己利益的嘛。只要他穩住你美國的金融資本、金融企業的話，美國要發動下一階段的對中資的更加嚴謹的審計監控又好，或者美國的公務員、教師退休基金不要投資落中資股票也好，他都找到個 loophole 出來了。這個是新聞來的，其實我再講一次，其實沒有內幕消息的，所有這些都是新聞來 只不過你睇完呢啲新聞之後，你要將佢 articulate 學而思，唔係學而不思。睇完之後，你要諗下，其實佢哋幾個之間嘅關係係點樣？美國一定會有反制措施，我覺得。但係美國呢啲反制措施本身係唔會阻止到喺台面上係唔會阻止到中共撤回呢個國家安全立法。但係佢亦都中共亦都預咗一個所謂執行細節嘅一個具體方案出嚟，去話俾美國佬聽，你哋唔使擔心，澳門模式嚟嘅啫，其實係唔會國安越境執法，亦都唔會介翻去大陸審。冇啦，起碼比呢個送中修例好啦，係嘛？咁如果去到咁嘅話，咁你就香港人要去睇一睇美國政府喺呢個所謂香港嘅角力裏邊，佢可以擺幾多注碼落去啦？如果唔能夠損害美商在香港利益嘅話，佢嘅注碼其實好有限，我覺得。即係等於貿易戰，如果貿易戰Donald Trump 的底線是不可以損害美國企業的利益的時候，他的注碼都很有限的。其實現在 Bloomberg 今天的新聞就是說，中國已經 call 停了向大豆原本在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承諾去採購的農產品了。你 Donald Trump 星期五講完了嘛，他出招了，現在他出招了，他根本就不相信你會發動金融戰嘛。這個就是我的判斷，是中共不相信美國是有能力發動貨幣戰和金融戰，所以陳茂波才大言不慚出來說，我們可以全力捍衛聯繫匯率，聯繫匯率是不需要美方批准的，因為他知道這個是七傷拳來的。美國政府有沒有準備為了香港而出七傷拳呢？我相信未到那個階段，未到那個階段。那你說作為香港人是不是很悲觀呢？我覺得國家安全立法只是一件事，但是如果大家一直聽回我過去一個小時所說的話，其實這個是一個 trend， 這個 trend 本身是已經無可挽回的。其實為什麼香港人只不過在19年裏面作出最激烈的抗議和最強烈的掙扎，這個收回自權這件事已經 是中共的部署了。因為他覺得我雙普選我是不會給的了。2014年你佔路71日基本上已經搲爛面了，其實已經是。當時搲爛面之後，他還想著用一個叫做 buy time 的方式去收拾你班友，現在都不需要了，完全不需要了。現在是不是破局了嘛？我成日都話破局就是打大佬了。咁打大佬可以是點呢？咁最近我睇個朋友喺明報寫一篇文，就係、是、講當年1968布拉格之春啊，蘇軍入侵啊，匈牙利同捷克同時出現呢個嘅改革嘅社會主義政權上場，改革嘅政黨上場，觸動咗呢個蘇聯嘅利益，結果發動呢個布拉格。入侵呢個布拉格，當時嘅捷克人民係冇激烈喺街頭抵抗，好少好少嘅抵抗，其實仲比香港嘅抵抗溫和得多，因為嗰個係一個好漫長嘅一個抗爭，而嗰個漫長嘅抗爭係會係。那個控制不是只是在現在表面見到的東西，其實大家要有一個心理的預期，這種收回自權用政治運動的方式管治香港是會一個長期的政策的。你以為只是善心小館拿不到房協，那個地方繼續經營那麼簡單，就是說那條政治線是會在生活裡面是全方位地出現的。你申請做教師，你申請做社工，你申請做公務員，是全部都有一個所謂的 political vetting 在裡面。這個就是我們會將來面對的一個社會來的，是很難接受，我相信，但是大家要有一定一個這樣的心理準備，不是容易相信香港會變成這樣， 但是你急速墮落的速度这个月里面大家目睹的其实这些东西是。是不是再是大家口讲讲口讲讲的其实。如果这个这样的方法 你们我们香港人本身那个的 struggle, 就不是只是上街示威啊这些东西。而你 even 你在工作的层面在每一个环节里面这个就是所谓拷问香港人的灵魂究竟我们对自由的 commitment 有多高。冇 quick fix, 亦都冇救世主。呢个唔系悲观同乐观嘅分别嚟嘅，因为你以为呢个世界有救世主，佢会从天而降去拯救你，系咪？系唔会噶嘛？呢样嘢系国与国之间嘅外交，系 real politics， 我哋叫做现实政治嘅外交。现实政治嘅外交主要就系国家嘅争取嘅最大嘅利益。香港就在这个所谓中国与西方对抗的新冷战里面站在最前线的一个城市。中共也会通过去控制香港甚至是去 punish 香港人来去显示对西方的反制措施包括在武汉肺炎之后清查这个肺炎的源头所带来的制裁。所以那段的日子现在只是一个开始来的我觉得。因为那个角力是会越来越激烈中共和西方的角力是会越来越激烈。但那你说是不是完全没有希望呢我相信这个世界不会一个政权在一个这样的环境底下不断去树立外敌然后去鼓动内地的小粉红的民族主义是可以永续的我觉得。而最重要习近平是没有这种 charisma 嘛。他根本不是毛泽东他是一个 A4 的毛泽东他没有这种毛泽东个人的魅力他何来发动这种内地的民粹铺天盖地的民粹主义呢他面对将来中共现在在经济上面在武汉肺炎之后在经济上面的向下走是面对将来国际社会向他们的这个问责他怎么面对呢所以我就说不需要看着今天那种情况之后觉得很绝望。任何人你在自己的角色里面就做好自己本分的我觉得其实最冷静的态度就是做好自己本分。我做开的事我就会照做。如果这个世界是不会有一个西方英雄人物下来去拯救万民的话我们最合理的期望是什么我哋最合理嘅期望就係究竟中共呢種嘅管治方式，或者佢對於呢個西方世界嗰種嘅反西方嘅民粹主義，可以持續得幾耐？可以持續得幾耐？特別喺武漢肺炎之後，所以我最黑暗嘅時候，最重要嘅係要保持住呢一個嘅團結同埋呢種盼望。如果唔係嘅話咧，你會覺得。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的真的。为什么我们 suffer 了一年为什么会迎来更黑暗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过去那两个礼拜都是问这个问题。是吗难道中共真的牢不可破但是你看回转头在整个历史的长河里面实际上香港人的 suffer 的时间只是一个很短的时间。而跟住出嚟嘅武漢肺炎，正正就係牽動咗中共同西方世界一個更激烈嘅對抗。只不過呢個對抗首先發生就係香港，而我哋嘅感受特別深刻。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咁聽日會同阿 Anthony 繼續，希望陳茂波又有對於佢流淚有新嘅解釋啦。咁樣，咁最後尾亦都同大家講講，繼續支持城寨嘅 Patreon。咁我好希望快啲可以去到。二樣，各位觀眾五條二，咁最尾提一提大家，如果你買呢個綠水同埋呢個咖啡豆嘅話咧，就好快啲上嚟啦。如果唔係上到嚟又買曬啦。聽日再見，拜拜。